啲短板，需要改革完善，切实提高应对能力同水平。又强调要做好外防输入同找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严防疫情反弹。国际足协宣布将暂时容许每队在一场比赛中换五个人，以协助球会应对各地球赛重启之后要在短时间内应付多场赛事。国际足协话，负责制定足球规例的国际足协理事会同意修改规例，保障球员利益。新措施适用于所有年底前完成的比赛，但是最终是否采用由各地联赛自行决定。而为免比赛频密中断，每队只可以在一场赛事中分三次，以及在半场时间换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196点，升3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2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6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5，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56美元，卖出1,718.6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出走由女生带路。话新作品咧比过往更加 groovy， 更加跳脱，内容上亦都尝试新嘅角度讲一个出走嘅故事，但系就由女生主导带住男生出走。 当掌心温暖了，暖到了你嘴边，青春归于刹那，灵魂又再绽放，万块花瓣。 作曲编曲都系 Janata Kanajo， 另外作曲咧就系 Anna Timbram， 填词王乐儿，监制廖志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李成君 Get Awa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五晚嘅敏感时刻啦，时间嚟到晚上嘅10:09啊，直播室有茉莉啦、，Hello， 有 Kitty 喺度啦。咁啊，今日星期五晚咧，我哋头半个钟咧就会请到 Eric 李亚力咧同我哋讲电影嘅，请 Eric 出嚟先。Hello， 茉莉好 ，Kitty 好，大家好， 你好啊，好。好啦，咁啊又过咗一个礼拜啦， 冇错，时间好快。 系啊，有冇储起啲咩等待今日同我哋分享一下 咧？有啊，介绍咗两个礼拜嘅旧戏咧，终于忍唔住要介绍啲新嘢。 哦，终于有新嘢啦， 系唔系？终于有新嘢，系要介绍啲新嘢。 系 咁，新嘢成日都睇噶啦。 系 咁咧，今次想介绍咧都系平台啦，因为戏院都好似啱啱听日先开啊， 系系 今日啱开啫，都未买飞，未去。咁咧，但系就平台好多即系唔错嘅新劇集出咗嚟嘅。咁而家想介绍一套咧，就系、是、我系唔觉意，其实我嘅期望冇咁高个开头。 嗯， 因为咧，第一佢唔系讲英文啦。 嗯， 即系少少偏见啊。即系因为如果欧洲片，我成日都以为欧洲片咧好慢噶嘛， 嗯， 好艺术噶嘛， 系 咪？成日都要等噶嘛，估唔到咧，我要介绍呢一套咧。如果要比起上嚟咧，基本上咧，佢嘅節奏感快到咧，就係、是、同呢、這個嗰、那個Kingdom 啊，即係韓國嗰、那個嗰、 哦 那個詩戰咩 朝鮮 嗰、那個嗰、那個咁快嘅，所以咧都係一個唔覺意咧就用咗，我諗都係一天啊嘅時間就追曬啦。 幾多集啊？ 六集啫， 哦 ，OK， 咁佢、大概系4个钟啦，加埋晒，因为佢一集大概得30多分钟嘅啫，咁、加埋大概4个钟啦，咁、第一季做下，咁呢套戏今晚想介绍嘅剧咧就系咩咧？就是、一个比利时嘅科幻惊律剧集，就叫做《绝夜逢生》，英文叫 Into the Night， 系， 咁其实咧嗰条大桥咧就唔系好惊喜嘅。因为你睇过佢，你揿落去会有少少嗰啲介绍啊，有少少片段睇噶嘛。哦，骑劫啫， 吓咁点解会吸引到你睇咧？你睇条 trailer 之后嘅 comment 系冇特别啫。 因为佢实在节奏太快，同埋咧佢嗰个佢 hold 嗰个位咧 hold 得好好，即系譬如每一集嘅尾咧，你都系要揿下一集睇翻佢。 哦， 但佢一入去下一集咧，佢就唔係淨係俾上一集個尾你睇㗎嘛。佢會有啲新嘢，個新嘢呢唔係就咁介紹就算，係新嘢係另一個問題嚟。咁所以呢你睇完第一集咪好正常啦，第一集就介紹個故仔啦，咁都好緊張好緊湊。咁同埋好多嘢呢係令到我哋平時睇慣呢啲驚慄片啊，或者係呢啲劫機片嘅會轉咗㗎突然間。咦點解會咁嘅，咁真係要睇落去啦，因為佢真係唔係新嘢啦，變咗。即係唔係舊嘢啦，係新嘢啦。咁所以呢一口氣睇下睇下呢，每一集佢都會畀三四個。咁變咗你唔追落去呢就周身唔聚台嘅。咁所以一個唔覺意咧，捱下眼瞓咧都追曬。 哦，劫機哦，我知啦。我諗我尋晚定前晚可能喺度碌嘅時候，我有留意到呢套嘢，我有一下衝動想睇嘅。 係啊。 後尾 你要揾時間下，我真係驚你忍唔住 啊嘛！即係我要可能聽日禮拜六咁樣有一個晏晝喺屋企睇，因為我覺得都幾得意，因為唔知道我覺得會刺激咯。係，雖然就係睇到劫機。 係啊。因為歐洲片咧嗱，即係我哋睇慣電影或者睇慣。剧咧有啲坏习惯养成咗噶啦，即系啲 C P 值唔够咧，就唔 系 好想睇住嘅。吓，即系你唔识佢噶嘛，系咪？咁你美国剧咁多靓仔靓女睇，系咪？咁但系咧，你知欧洲片，你知佢又唔系太靠靓仔靓女。咁虽然佢女主角咧都唔错嘅 ，O K。咁但系咧就主要系用剧情去吸引你咯。 系 咁咯，咁咧同埋佢嘅手法好得意嘅，都唔算好得意啦，即系因为而家都叫做开始流行呢个方法。 系 就好似权力游戏咁咧，多重角度去描写嘅，即系每一集咧就用一个角色。去帶曬成個故仔出嚟嘅，咁佢每一集都係講一個人物，主要嗰個人物，咁就六集就六個人物啦。咁包括邊啲咧？我可以講下嘅呢啲係啊，希薇咧就係女主角啦。咁佢就前嘅一個軍用直升機嘅飛行員，咁理論上佢應該退咗落嚟㗎啦，即係佢唔使服役㗎啦。咁但係咧就唔知係邊個部隊，唔知邊個國家。我估嘅佢係歐盟啊，咁但係歐盟都可以分裏面㗎嘛。好啦，跟住有一個叫雅各，雅各呢就係嗰個飛機即係民航機嘅工程師。咁佢本來呢就上機 check 下嘢，佢就落機走㗎啦。咁但係呢唔覺意就留低咗，好似我哋睇劇咁唔覺意睇曬。跟住呢個馬修，呢個馬修呢其實就副機師嚟嘅。 啊，因为正机师行咗落去做啲嘢咧，佢就冇上翻飞机，咁所以就由成套戏咧就呢个副机师去揸飞机。咁咧，但系佢就有啲背景嘅，即系唔系背景咧，即系佢背后嘅故仔叫做。咁咧就系佢同一个一个空服员咧系有艳嘅。 哦， 有分爱情嘅。咁但系个空服员咧就啱啱又落咗机，跟住个大正机长。就唔喺个飞机上边。好啦，跟住咧有一个外国嘅土耳其黑帮分子叫阿兹。OK， 跟住咧就有一个想去莫斯科。因为只飞机系讲佢由布鲁塞尔飞去莫斯科嘅，咁佢就想去莫斯科揾佢网上女友嘅一个保安员叫做瑞克， 系 吓 ，OK， 但又系冇相机嘅系咪啊？ 唔系喺机上面嘅， 今次呢个有相机啦， 系 咁咧，仲有一个最重要嘅人物咧，就叫特雷佐，咁咧就系北约总部嘅喺嗰个总部里面工作嘅一个意大利上校嚟嘅，佢官阶系上校，咁啊意大利人，好啦，咁就呢扎人啦， 咁边个接机者啊？ 劫机咧就是、最尾嗰个意大利嘅上教， 上教就劫机嘅， 系啦，咁佢系军人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其实佢就已经买咗机票要走噶啦，咁但系咧佢就等唔切啊，佢见到有一班机要起飞啦，咁佢就好犀利咁样咧，就打低咗机场特警，抢咗佢支枪，跟住就冲上飞机，系啦，咁嗰阵时上紧噶啦，嗰只飞机，即系呢只飞机已经系头等舱啊，商务舱啲上先噶嘛要，咁已经上咗十零个人噶啦。咁點知咧？佢就點難就衝咗上去啦。咁你頭先我講啦，譬如正機長同埋嗰個空服員， 就落咗機， 就落咗機嘅，都做緊第啲嘢，照顧其他客人咁啊。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唔理啦，揾個槍指住其另一個空服員咧，叫佢閂門，跟住就衝入去駕駛室，要個副機長咧、副機師咧就開飛機走。 哦 ，OK。咁咧第一集咧就已經係非常之緊湊嘅，即係佢第一集已經係拎白衝嘅亂曬龍。咁咧佢剩翻落嚟一，譬如個氣氛一平靜咧，就係、是、即係當然出面好驚啦，啲人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淨係見到人攞住啲槍啊咁樣，跟住咧一入去咧就。即係佢竟然佢原因係咩？你要起飛咁通即係可能受過訓練啊啲機師啊，你去要去邊啊？咁我哋睇下得唔得啊？你唔知噶嘛，入油飛唔到咁遠噶嘛。 係 係係。唔緊要，你總之向西飛就得啦。嚇點解要向西飛咧？咁就要逃離個太陽。 哦。 嚇咁第一集就冇講得好仔細嘅。 係。 嚇咁最離奇係咩咧？最離奇係你一般嚟講，呢個民航機起飛咧，要控制塔指示噶嘛？ 係 啊，係咪？咁佢一路到最尾咧，第一集嘅最尾咧，講佢起飛，個民航個民嗰、那個指揮塔咧都冇息路喎，冇人回應佢喎。係啊，咁佢唔理啦，因為嗰個劫機者揾支槍指住佢啦嘛。係嗰、那個上校，咁佢唯有就係起飛啦，即係阿馬修就為就起起飛啦。一路飛咧，一路都聯絡緊嗰、那個地面嗰個控制塔嘅。 係。 咁同埋咧，下一站因為佢哋飛去最近嘅向西飛啦，咁就係、是去英國咁樣。咁但係沿途咧，我問咧係冇人有反應嘅喎。 係。 咁咧當然啦，有兩個可能嘅。咁因為佢一開始上機就開咗槍嘅，咁就好似係打爛咗嗰、那個負責通訊嗰啲器零件啊。 哦，即係聯絡唔到啦，壞咗咁樣。 特登嘅，咁當然劇情鋪墊啦。咁就由講佢點解，究竟點解要咁樣走咧？佢話佢喺北約裏面工作，佢哋啱啱喺北約嘅總部開緊會。歐盟同定係北約嚟，應該係北約。咁咧佢就開會就話咧，有個緊急狀態出現咗，就係、是、咧太陽會殺人，我哋要快啲走。 嚇！ 系啦，系咪好离奇咧？ 就算佢去到英国，英国都会有太阳嘅一日噶。 你记得以前有啲好浪漫嘅戏咧，系讲我哋去搭飞机追住个太阳，我哋睇一百次日出。 系。 嗱，咁佢调翻转头啫嘛，佢向西飞，就永远逃离日出。 系， 即系佢永远都要 stay 喺夜晚里边，即系佢，所以个戏名叫 Into the Night 啦。咁但系其实系逃跑咁噶。 系。 咁佢成季咧就讲佢绕咗地球咧两圈。 系， 不停咁样飞，不停咁样落地，加油就飞，又飞。咁但去到最离奇嘅地方就佢基本上咧，佢哋上咗去第二集开始，你已经知道嗰件事系真噶。 即系话 咧，系啊，因为 太阳真系会杀人， 即系天光嗰啲地方真系死晒啲人。 佢哋望落下边啲机场，全部啲机啊跑道全部已经系好多飞机着火啊，跑道已经系乱晒龙啦。 哦，所以一开头你话控制塔点解冇人反应？ 系， 其中嘅原因就 系 咁啦。 冇錯，去到第二集就講啦。咁、哦、當然啦，因為 好似幾好睇喎， 係啊，好緊張啊，因為你不停咁走嘅。 哎呀，你仲有十分鐘講你啊，力大，你會唔會講曬出嚟㗎？ 我唔會，我唔會，我好有道德嘅。因為佢個重點係咧，佢點會令到你吹落去咧？因為佢每一次落機咧，佢只能夠有一兩個鐘頭嘅啫。 嗯嗯， 你就要補給啦，即係佢要嗌曬喺機上面嘅。其實嗱，除咗頭先我講嗰六個人之外咧，其實飛機上面就四五個角色嘅。 係乘客嗰啲啊。 乘客其他都有戲嘅，不過唔係喺未講到佢哋嘅背景。咁、所以咧，其實佢就諗住鋪第二季噶啦，就好明顯嘅、因為第一季就係未完得曬嘅。咁咧，同埋咧，我哋有好多樣嘢係唔知嘅。譬如究竟呢班人物背後嘅故仔啦，因為佢有趣嘅地方係咧，佢嗰個每一集遇到唔同嘅情景之後咧，佢哋人物嘅行為或者佢哋嗰個。決定咧係會有少少唔同嘅，係、即係譬如佢譬如有一個保安啦，頭先我哋講係咪一個去咗莫去想去莫斯科揾佢 揾網友係 啊，咁佢一個虔誠嘅天主教徒，咁佢又好正義嘅，正義上身嘅、就乜都要嘅，咁但係咧去到後期咧，佢本來幫個上教嘅，即係佢企喺嗰個劫機者嗰邊，咁但係後邊咧去到後期咧，佢又會改變佢態度，係因為某些事情，咁所以佢其實咧，你每一集睇都有新鮮感啊，因為佢每一集雖然係同一班人啫，但佢每一集咧都會有一啲一啲情景係逼到每個人都要改變或者推翻佢自己。咁你咪好似其實都係一班新，你每一集睇都係唔同嘅人咯，因為佢哋講嘅嘢有少少唔同，佢哋要決定嘅事情有啲唔同。本來係中嘅會變咗奸嘅，奸會變咗中喎。会被人排挤的人呢最后被人同情的。被人同情的被人踢落机的。咁所以呢佢每一集呢好似是一样重复又重复的东西落机啦加油起飞逃离个太阳。如此如此咁样去做。咁但呢佢哋就每一次都要去解决一啲或大或小嘅问题。咁所以呢佢有趣嘅地方就係佢成套剧里面呢经常出现一个对白嘅。就一次解决一个问题。 其实咪每次停机嘅时候都系一个可能会有事发生嘅机会咧，即系停机嘅时候，可能其他机上面嘅人系有机会去逃离呢架机嘅。 冇错啦，系啦，你又惊啦。咁你譬如第一站落到去之后咧，啲人即刻就唔理机长嘅听命，或者唔理个劫机。其实个劫长唔想杀人嘅，即系个劫机。 咁咪由得佢哋走咯。 系啊，所以个个都落晒机噶。跟住有咩事，大家就翻晒上去咧。 咁会唔会有人真系信佢噶？ 我可能落咗机，见到个城市，真系可能 系。因为佢其实咧，佢一落到机咧，就收到 WiFi 噶啦嘛。咁佢冇人用手机嘅，系啦。 哦。 咁就开始咧，用嗰啲呢啲间断嘅时段咧，去解释件事系点嚟嘅。同埋佢究竟发生咩事？嗱，当然佢冇解释完全嘅。咁佢都系靠啲报道去讲啊，這个咧就因为乜乜乜乜乜，咁我唔讲啦，唔系你睇啦。 系系系，我哋会睇嘅。 所以咧就要逃离啦，咁样。咁有啲都讲佢系一个即系而家好流行咧，就是、大自然反击人类噶嘛。无论用咩方法啦吓，气温啊，用病菌啊、病毒啊咩都好啦。咁佢都系用呢条大轨嘅，但我觉得其实佢用呢、這个所谓太阳有问题呢、這个唔系好主要嗰样嘢，即系呢个系可以，即系佢俾佢一个机会不停咁走啫，其实，不停咁飞啫。咁去到第一季嘅最尾咧，就大家开始要问呢个问题啦。咁佢真系走唔甩噶嘛，最尾会 系咯， 系咪？咁、当然佢有一个点摆咗落去嘅。OK， 有條橋擺咗落去，咁、令到你睇埋落去啦。當然我唔穿住，咁、但係咧，大家就會開始疑問，究竟係咪真嘅件事？ 掘咗地洞， 係 走落地牢 啦。佢有多條件達成，我唔得嘅喎。即係佢有你佢哋試過有啲人匿埋喺室內得唔得？唔得嘅喎。 嚇係啊！ 系啊，系啊，即系室内都有人会死嘅。 佢哋会自然而死啊，定系会因为啲咩事而死咧？吓， 总之遇到太阳，你譬如日头， 系 日头，你以为匿喺室内见唔到阳光， 系啊， 系咪？ 系啊， 系唔得嘅，都系会死嘅。 哦， 系啊，所以咧要离开。咁啊，佢因为要离开，你唔可以赤道嘛，赤道成日都遇到咩？ 系， 咁但系有啲地方佢飞唔到噶嘛。 系。我估到佢应该飞去边啊！成日话有个地方，系唔知成个月定唔知几多个月都天黑噶，估得咯。 咁啊唔知啦，总之佢会 set 咗一啲条件，令到啲人可以继续生存嘅。咁所以佢慢慢解释啦。咁去到最尾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去到逃难嘅地方咧，嗰啲人咧，因为佢一路转嚟转去咧，佢最后去咗加拿大，我唔记得咗已经，因为成个地球转咗几次。咁点解会有人预先知道？因为其实你谂下，佢飞咗两日啫嘛。 嗯。 咁你即系话一定有人预先知道有呢个危机，先会准备定个逃难嘅地方啦。吓，系咪？ 嗯， 系啦。咁呢啲未讲嘅，等下一季啦。 哦， 啊，即系究竟系人为嘅问题咧，定系真系大自然嘅问题咧？ 嗯， 吓，咁呢个咧就要等第二季啦。同埋其实佢因为同机里边有好多人嘅， 系， 咁佢仲有几个人嘅，佢每一集都会讲少少嗰个，譬如我哋每一集都有一个角色为主啦。 嗯， 咁但系佢每一集嘅角色都会用少少时间讲讲佢哋嘅背景嘅。 嗯， 吓，譬如希薇咁样，即系女主角啦。咁其实佢好得意嘅，佢其实佢上机之前佢系想去自杀嘅。 嗯，但系点解俾人劫走咗？ 系劫走 救得翻， 佢又唔想死啦。 系 佢又唔想死啦。 系 吓 系系咁都几紧凑嘅呢一套戏，同埋佢每一集都短啊嘛，个时间又唔长。 系啊，30分钟多啲啦。 系 咁，我有个重点问题想问你，我相信如果问大人听到嘅，佢都会问噶。 系 男女主角靓唔靓仔，靓唔靓女先？ 女主角 OK， 男主角咧其实到而家都未稳定嘅，因为其实佢都系用女主角，主要系由靠个女主角带晒成套戏嘅。 我以为劫机嗰个系男主角添。 佢又唔算嘅，吓咁咧。因为我谂欧洲人。佢着重个演绎方面多过咩嘅？其实我觉得佢哋演员方面个水平好高， 嗯， 系演技好出色嘅。咁， 嗯， 就算系年轻嘅，譬如女主角比较最细嘅，佢都唔算最细嘅，咁啊做咗一个女网红啦，咁啊，咁同埋佢有个细路仔嘅，一个绝症嘅细路仔，咁， 嗯， 其实个都好恰当嘅，佢哋演法好恰当嘅，好舒服嘅，即系你唔会觉得佢好特登做作啊，好要扮啊咁样嘅。 系， 咁亦都唔太觉嘅，咁但系佢就好巧妙咁利用咗因为我哋睇开英国剧或者美国剧，我哋通常会睇到，譬如日本剧咁，就算韩剧都好啦，通常睇到一个人种嘅戏， 嗯， 系咪？你譬如日剧，你睇日本人噶嘛， 系啊， 韩剧睇韩国人，咁但睇欧洲剧咧，你通常会睇到好多唔同国家嘅人， 嗯， 啊，譬如比利时噶啦，意大利噶啦， 系， 有俄罗斯嚟噶啦， 系， 有土耳其噶啦， 系。 咁，啊，你會覺得佢哋都係講法文嘅， 嗯， 當然即係佢哋有啲人會講阿拉伯話啦，突然間，咁有啲早死嗰啲，即係一出場冇耐就要死噶嘛，有啲角色係要咁，咁佢哋又其實佢哋每一個後面嘅身份都有一啲古仔可以聽可以睇嘅，咁就睇下佢放幾多出嚟咯。咁所以其實下一季其實仲有差唔多一二三四五，我就咁計咧，都有五六個人未講嘅， 嗯。其实都可以加好多嘢落去添，如果听你咁讲。 系啊，因为佢到避难之后嗰个发生咩事咧？ 系啦，即系之后都好大嘅想象空间噶嘛。 系啊，系啊。 嗯，好啊，讲多次啊 ，Eric 呢套剧叫做咩名咧？ 绝夜逢生。 绝夜逢生 ，Into the night。好啊，咁啊，有兴趣嘅可以追下，刺激下啦。 冇错，冇错。 今晚唔该晒你，阿力。 好 ，thank you， 拜 拜。 Bye bye。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满地苦求，齐出手，早个攻势 知识的画面，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耗尽，但断了绝后，同日立在最后。 你都有呢种感觉，无力感啊！佢系许廷铿，时间嚟到10: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批露宿者2月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园被警方截查，有露宿者投诉警员涉嫌打烂露宿者的个人物品，以及涉嫌袭击露宿者下体。警方3月初拘捕一名警员，经调查之后再拘捕多8名警员，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他们已经或者将会被停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形容，再有犯案警員被捕是遲來的拘捕，感謝相關人士出來指證。警方說，就近日有警員涉嫌干犯違法違紀行為，警隊管理層高度關注並且立案調查，警方感到十分憤怒，認為事件影響市民對警隊的信心，對此感到失望和痛心。警方强调，高度重视人员的纪律和操守，对于任何违法违纪行为，管理层坚决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关闭超过3个月的海洋公园正是筹备重开，公园行政总裁李成忠表示，如果疫情进一步舒缓，一切条件合适，几个星期内可以重开。公园重开初期会控制入园人数，整体容量会减少超过一半，部分机动游戏要采取分隔措施，员工和访客都要戴口罩等。李成忠说，预计重开之后营运仍然有不确定性，而初期会以本地客源为主，将会推出港人专享优惠。德国传媒引述情报机构的报告报道，德国当局质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有大量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中国武汉的实验室，又指有关指控是试图转移公众对美国未能够有效控制疫情的关注。明镜周刊在当地星期五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在向国防部长呈交的报告中提到，当局曾经向由美国牵头的情报组织五眼联盟各个成员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询问有关病毒源头指控的证据，但是五国都不想支持蓬佩奥的说法。报告又指美方的指控是故意试图分散公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力的关注，德国当局未有回应报道。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而延迟开季的南韩职业足球联赛今日展开新球季，揭幕战由上届冠军全北汽车主场迎战水源南翼，最终全北汽车在对手下半场有人被逐离场的情况之下小胜1-0。虽然球季展开，但是赛事仍然要闭门进行，不给球迷入场，赛季亦都会由38轮缩减至27轮。在全球多国联赛暂停的情况之下，最少17个国家的电视台取得比赛的播放权，包括德国、印度和澳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203点，升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5点，升3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6.56， 瑞士法郎 0.971， 加元 1.394， 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欧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9.28美元，卖出172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轻谈浅唱俾你听的节目主持子龙。我个女女珍宝珠出世无奈，每次出门都相当紧张的，所以妈妈啦会为她做足预防措施，手套、口罩、防疫帽等等，务求啦滴水不漏，最终都是想小朋友健健康康啫嘛。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是 Kiri T， 我是黎耀阳 Michael， 我最喜欢的歌手其实 My favorite singer from 2019到2020 Jhené Aiko Benjamin Clementine Music Makes My Day Pop Paul 31。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aul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10:37啦，你听紧嘅星期五晚敏感时刻嘅直播室，今日有茉莉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咧就有敏大人喺度嘅 ，Hello 敏大人， 嗨， 喂。 系，今日咧就想同阿敏大人咧同莫莉咧即系分享一下咧，就我之前睇咗一篇嘅文章，咁佢咧就讲咗一啲几偏门嘅嘢嘅，就系讲咧英国皇室啦，即系其实系英女王啦，佢自己咧都有一啲即系少少嘅屋企嘅规矩，而系我哋睇 The Crown 嘅时候咧，可能佢冇提到嘅，即系我哋睇嗰套N 字头嗰套剧咧，虽然好似真系了解咗佢好多嘢，但系有好多咧细微嘅生活小细节咧，几得意嘅。我覺得係即係可以同大家講下嘅，而係可能我哋睇嘅時候唔知道啦，或者我哋根本冇咁深入去到了解佢哋啦。不過咧喺講呢個皇室嘅小規矩之前咧，我想問一下敏大人同埋莫莉咧，你哋自己喺屋企咧有冇都有一啲嘅自己嘅禮儀啦，或者規矩啦，係淨係屋企即係自己屋企定嘅啫。即係你去到人哋屋企，你發覺咦人哋唔會咁做喎，或者人哋嚟到你屋企拜訪嘅時候就發現咦咁得意嘅，原來你哋會咁樣㗎。有冇呢啲嘅？礼仪或者规矩呢 我讲先啦。 好啊， 你讲啦。 我有嘅，咁就因为可能屋企做飲食嘅生意啦，咁所以可能对飲食方面嘅规矩咧，就会可能教得多少少。 会用公筷？ 唔系，因为我哋都系好地嘅，所以都系互相夹咁样。但系咧就系、是、咧，因为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我食饭嘅时候我会嗌大家食饭咁样。咁、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可能佢哋未必会咁样讲。咁原来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同我啲表弟表妹咧。是要嗌晒咁多人，因为我哋通常一家人食饭咧，系连埋我啲阿姨啊、舅父啊，有成十几个人噶，系要逐个嗌晒。 逐个喂，咁系你逐个细路又逐个嗌，咁系所有嘢成个细路嘅 number 咯。 系啊，系噶，系啊，我细个都系咁噶。 系啊，即系譬如话大舅父食饭，细舅父食饭，二舅父食饭，大姨食饭，即系噏晒所有人。 姨妈食饭，仲要由最长辈嗰开始嗌、即系婆婆食饭嗌先嘅。 系啊，系啊，系啊，嗌晒落去， 嗌到最后咧就系表哥食饭，表姐食饭，自己食饭。 系，同埋就会好长辈有序噶。咁就系咧，所有嘅屋企人就会，因为其实我头先都讲十几个人嘛，咁就摆咗两张圆台拍埋都好啦，都唔够咁多人坐。咁而我哋作为孙嘅咧，就全部都一定是揸住个饭碗，跟住之后咧就喺另外一张细嘅台嗰度、我哋就要行过去夹完啲餸，我哋就翻去细台嗰度食咯。咁跟住同埋呢个就是第二个啦，第三个嘅不嗰、那个成文嘅规矩嚟嘅。细细个嘅时候，屋企人已经系会好细个就教我哋揸筷子。所以我哋好细个就已经识揸筷子。我直情细到我系唔知几时啦。我直至到我咪有一次我都有提过，就系话我一个中学嘅班主任，佢话佢好认得我。 就系、是、因为你识得揸筷子。 系啦，佢话因为觉得好神奇，有个大概三岁到嘅小朋友识揸筷子。咁、所以我先知道哦，原来我真系细细个就识揸筷子，就系、是、因为我就系印象中就系记得咧，屋企人会敲我只手。即系我一揸得唔好咧，佢哋就真系揾筷子坑我只手噶啦，就痛嘅真系。系咯，咁所以可能就关于饮食方面嘅规矩，佢哋会 就会多啲 教得足啲。 呢个我真系大个，我谂系几年前啦，先至真真正正识得揸好对筷子咯。因为我屋企人又冇特别，即系佢总之就话啲手指唔好叉出嚟啊，或者怼住人啦、咁但系我嘅方法咧都唔系啱嘅，但系我又细个觉得自己好叻啦，即系觉得哦好多嘢都夹到咁、样。咁但系后来出到嚟食饭嘅时候，发现、原来真系唔系几好睇嘅，咁啊，亦都即系身边有朋友会话：，喂，你不如学下揸筷子啦，咁样。咁我真系大个咗成年人之后，先得识揸筷子咯。咁而家系正确嘅个揸筷子方法， 揸得好传统添嘅，好正宗。 正宗咧系。 咁问大人咧？ 我谂最简单嘅就系开门。然后不是健身，是除不除鞋咯，除不除鞋入屋啦。咁以前咧就大部分都话唔使嘅，但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多，有啲人就会自动自觉啊，除咗鞋啊，其实佢未必系个屋主要佢除，佢自己都想除一除，等佢舒一舒服只脚咁样咯。咁另外咧就其实我个人就冇乜话规矩嘅，如果啲客人嚟到咁，你都唔想话嗱，你又唔可以咁啊，你又唔可以咁样啊。咁我觉得佢哋个压迫感好强。咁然后就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啦。咁我唔想人俾規矩我，咁我又唔會俾規矩人。但係點解我咁唔想？因為我試過去過個朋友屋企咧，咁你知嗰啲人即係香港啲樓啲走廊唔係咁闊噶嘛。咁佢即係我行過去走廊嘅時候，佢同我講：你千祈唔好掂我走廊啊！我話點解？佢話如果那個牆咧刮花咗咧，我會好唔舒服嘅，我會好掹緊嘅咁樣咯。咁哇，咁我真係好大壓力咯。佢話我老公都唔可以刮花㗎咁樣咯。 但係呢個走廊係佢屋裡面嘅走廊定係？ 係佢屋裏邊嘅走廊。 係咪雙金箔嘅？因為 佢唔係啊， 可能佢強迫症啊，係嘛？ 佢有啲 OCD 咁，所以我成日去咗一次佢屋企咧，跟住我唔敢再去噶啦。即係有時未必係你自己話專登要刮花，人哋埲牆噶嘛。但有時你可能係拎住個袋啊，轉身啊，咁會刮花到咁。 哎呀，我明啊，我明，我明佢嘅感覺。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我覺得要講少少屋企嘢，就係咧，即係我個媽突然攞咧。咁但系嗰辈人咧就一定系唔中意食七碟餸嘅，你哋听过未噶？ 听过，我都系噶，系啊，硬系可能汤渣都不多碟出嚟噶嘛，凑够八碟。 咁但系咧，我就发现可能有啲即系妇女啦，喺更年期过后咧，佢哋会敏感啲嘅。对于咧点样去数到咧，即系七碟餸咧，佢哋好有能力嘅。 系， 即系我意思就系佢点数法啊？ 系， 有时咧。 有啲即係其實明明六碟餸咁樣咧，咁啊擺個自由碟咧，咁佢就話七碟唔得。 系， 咁咧有时咧就系、是、明明系其实多过七碟嘅，佢就会叫人拎走一碟送，然后佢都系做七碟嘅，总系要闹嘅， 系 咁咯， 即系明明上次豉油碟又计，今次豉油碟又唔计咁， 系啦， 系啦，双重 就会闹到人嘅。总之我哋就要，哎呀好惊啊！咁然后我哋就要即系安排一下啲碟嘅数目嘅， 系咁啊！每一家人都有唔同嘅习惯啦。我自己咧有一个少少嘅都算系习惯嚟嘅，就系同屋企人即系同我妈住嘅时候咧，佢系好中意我着睡衣嘅，即系唔系话平时着睡衣，即系瞓。瞓觉嘅时候咧， 唔系你条仔中意着系你， 唔系性感睡衣，系真系卡拉屋企嗰啲睡衣，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几粒纽扣喺胸前咧，嗰啲有两个袋， 棉质嗰啲， 仲要系一套嗰啲咧，系我发现 格仔嚟噶嘛？ 系啦，我发现或者有啲公仔咯，我发现原来咧，我去其他同学仔屋企咧，佢哋冇噶，即系多数可能瞓觉衫咧系啲平时啲 T 恤啊，或者着旧咗嘅短裤啊咁样，总之好舒服咁样啦。但原来我由细到大咧，可能系即系我妈嘅习惯啦，佢成日都会买一套套嘅睡衣俾我着噶。咁后来啲人即系我大个咗啦，即系嚟到屋企嘅时候就会话：咦，原来你着一套套呢啲咁完整嘅睡衣噶咁样。咁后屘我自己搬咗出嚟，我就冇再买呢啲睡衣着啦。即系我都系即系普通啲 T 恤啊、短裤就即系自己舒服就算啦咁样。但系呢个就系我谂我细个开始可能幼稚园开始啦，到中学的时候咁大个，都一路都有惯咗夜晚冲完凉之后换嗰套瞓觉衫咧，系一套好 proper 嘅睡衣嚟噶。 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牙。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叫自定能遇见。不需约亦见，你与我有经历撞战，岁月却随人渐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过。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之中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云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应。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 着粉纱，我已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听过有 Robin and Candy 嘅《红白》。剛才聽歌之前呢，阿敏大人啦、莫莉同埋我呢，就分享咗少少自己屋企嘅一啲獨有嘅規矩、或者一啲禮儀啦。咁、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呢一齊分享一下呢，喺呢、我之前睇嗰篇報道呢，佢就講呢個英國皇室裡面嘅一啲規矩同埋禮儀嘅。咁、有睇對 Crown 呢，可能都會隱約睇到少少、即係如果好留心嘅話。咁我哋呢可以從呢啲比較容易察覺到嘅講先。 好。 咁之後呢就講啲再叫做隱密啲㗎啦。 好。 第一個呢就係話，原來英女王食完飯之後呢，其他人就唔准再食㗎啦。 吓， 系啊，即系佢话所有一切咧都系以女王做基准，咁见佢企咧，你就唔能够坐啦。当然，咁当女王食完嘢，即系用完餐咧，所有人就算未食饱，即系可能你食得慢嘅，都唔会继续食噶啦。 哦， 系啊。 哇，咁好彩我唔系英女王啦，我五分钟食完嘢噶咯。 系啊，问得人食嘢食得好快，同埋好快饱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可能大家就要哇，见阿女王食紧嘢嘅时候，大家爬多两啖啦，系啦，即 系 好似比赛咁。 系。咁女王会唔会专登？ 玩嘢係 慢啲，食慢啲係咯。 我諗又唔會，佢有即係佢好有禮儀噶嘛，佢哋食飯即係唔會狼吞虎咽 啊嘛。咁佢啲孫飲奶嗰啲又點計？ 係咯， 我諗 定係分台食 㗎。我諗 B B 有豁免啩，但係我諗同台食飯咧，就可能真係以女王做基準啊咁樣。不過呢個咧，雖然我哋屋企冇，但係咧令我諗翻起細個嘅時候咧。總係會有人即係食得快啲，快啲飽，或者總有啲人咧係中意一路食啊，一路傾下偈，尤其是團年飯嘅時候咧，啲親戚咪食好耐都未食完嘅個十碟餸。咁我哋啲細佬快食完㗎嘛，咁我哋呢嘅規矩係我媽從來都唔俾我哋食完飯就離開張飯台囉。因為以前可能即係去人哋屋企嘅時候，你見到啲小朋友呢食完飯即係食兩啖就飽啦，跟住即刻離開張飯台呢就走嚟走去呀、繼續喺側邊玩呀咁樣。咁我哋係唔可以嘅，即係你食得好快咩？咁你食飽就繼續坐喺度，即係可能大人傾偈咁樣坐喺度聽呀咁樣囉。係呀，就冇得自己走㗎啦。 你咁講嘅時候呢都有少少規矩。就是、我要差不多吃到饱的时候才可以喝汽水咯，即我不可以我不可以一开头就已经冻支汽水在度咯。 你有得喝汽水咪算好咯，汽水送饭。好啦，第二个规矩咧就系呢一个咧同行礼有关嘅，咁啊见到女王当然要行礼啦，男士同女士行嘅礼咧系唔同嘅喎、 几时要锡佢只脚啊？ 我唔使亲吻佢右脚， 唔系 男士咧行嗰个咧就叫做鞠躬，即系一个叫做 neck bow。嘅即系净系咧头部咧，即系点一点致意嘅一个礼仪嚟嘅啫。咁而女士咧就要屈膝啦，即系个 curtsy 嗰一个嘅屈膝礼啦。咁话说咧，之前前首相梅姨咧 Theresa May 咧就曾经对威廉王子做咗一个好丑嘅 屈膝禮而被批評，即係話佢個動作做得好醜喎。咁根據咧呢個英國皇家網站咧，佢係有示範嘅，即係如果你想睇一個正統嘅屈膝禮，一個 curse 係點做咧，佢就話女士行嘅屈膝禮咧係一個 small curse 嚟嘅啫，即係好少少點到即止嘅啫。咁當時咧，原來話阿梅姨啊 Theresa May 做嗰個咧個禮就行得太大啦，可能即係哇太誇張啦，咁樣就俾人哋批評我話咁樣咁醜怪㗎咁樣。好啦，到稱呼方面啦，敏大人同埋莫莉你都有睇。 我覺得做皇室，係啊，阿梅根要走啊， 仲有好多㗎。嗱，稱呼方面，你哋有睇嗰套 The Crown 啦，咁應該知道點樣嗌啊女王啦，係嘛？ 哎呀，死啦！突然間唔記得，第一下同第二下唔同 啦， 記得。 係啊，係啦，冇錯啦。兩個都講得啱啦。阿敏大人就話 Your Majesty 啦，即係閉。係啊，咁啊，男士嘅皇室成員咧就係 Your Royal Highness 啦。咁之後頭先阿莫莉都講得啱嘅，第一下就係 Your Majesty 啦。咁隨後再講嘅咧就唔需要咁襯啦，就 Madam 啦。咁而男士嘅稱呼咧就係 Your Royal Highness 啦。咁之後又唔使咁襯，不停重複啦，就咁 Sir 就得噶啦。咁原來咧好多英文字咧，佢哋都因為高雅。即係可能我哋平時廣東話都係啦，有啲字太俗嘅，可能我哋開麥唔會講，或者對住長輩唔會講，或者見工嘅時候唔會講， 或者去廁所都可以話優雅啲叫去洗手間咁樣啦。 Exactly 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喺英文嘅單字嗰度咧，原來有啲字咧係平時我哋用開咧。皇室是不准用的，第一个就是莫莉头先讲的 toilet 啦。咁你知唔知道皇室是用咩字嚟到代替嘅咧？ 问但你知唔知啊？ 会唔会用 lavatory 咧？ 啊，呢个咧都系比较有礼貌嘅，系啦，细个都有学呢个都。 Out the room， 唔系， 佢哋会咁讲，我要我可唔可以？Will you excuse me? I need to powder my nose. 啊，你呢个都有礼貌，即系比较婉转啲啦。但系嗰个地方咧，佢哋就会用做 loo 系啦，就代替咗 toilet 呢一个字嘅。 其实 loo 其实我怀疑系 lavatory 嘅简 称系咪啊？就唔使咁长，系 L 字头系啦。咁另外一个字咧就系 posh，P-O-S-H。咁本身呢個字咧就係解fashionable 啦，比較叫做有型啲或者elegant 啦咁樣啦。但係原來咧即係形容一啲高雅嘅事物啦。咁原來咧皇室係唔用嘅，就咁用 smart 就代替咗啦，就唔用 posh 呢個字嘅。咁另外咧就係 咁用啊會點㗎？拎出去五門斬頭咁樣啊？ 我都可能就覺得你好冇禮貌，可能秒一秒你個，我都唔知。 唔係，但係即係以前就驚斬頭啫。咁我如果我冇禮貌，咁你點啊？ 同埋我講錯一隻字啫喎， 哦，我估啊嚇， 仲要我又唔係講錯鬧佢， 我哋呢啲平民嘅，佢可能會寬恕我哋，即係如果對住佢用。但如果佢哋皇室裡面咧，就佢有好多嘅 training 啊，或者即係譬如我嫁入去咁樣，我而家嫁咗要王妃啦咁樣，咁可能佢就真係會話俾我聽嗱，如果你真係出去一啲場合去講嘢、發表講話嘅時候咧，呢啲字你就唔用得噶啦。如果咧就唔係咧，就會失禮曬我哋噶啦咁樣。另外咧仲有一個字啊，就係 perfume， 即係香水啦，係啦，或者個 點解唔講得啊？ 係啦，咁原來佢哋 因為法國， 因為我又唔知喎。佢話另外一個字咧就會比較優雅啲，你估唔估到係咩咧？ 我唔知道香水仲有另外有啲咩仙林，所以你英文講嘅即係差唔多個字，我唔識喎。香水 或者係香味 scent 係啦，冇錯 scent 就用一個香味嚟到代替。佢哋覺得呢個字咧就係相對地係比較優雅啲，又或者可能好似問大家咁講係法文係嘛？ 喂，其實唔同嘢嚟嘅喎 ，fragrance 係香氣嘛，但係 perfume 係真係香水喎。 係啊。 诶，气味同埋真系嗰个品牌或者个货品系唔同嘅噃。 啊，其实都系噶，所以我都唔系话十分太清楚佢成句句子会点样用，但系通常佢哋就会唔用嗰个字咯，即系我觉得嗰个唔 OK 啊。 以后讲嘅时候攞支香水出嚟举住咪得咯，唔使惊俾人话咯。 唔系你直头讲个品牌咯， 系咯， 迪奥啊，咁咪 得 咯。嗱，其实咧就仲有好多嘅，即系由易用啊，外表啊等等，譬如英女王嘅衣着啊，大家都即系会讲噶嘛，即系配搭得好优雅咁样。到底佢平时用开啲咩？有啲咩特别咧？我哋听完11点钟新闻翻嚟再讲下。 买，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 lift 口又唔敢揿掣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 个制度。Conic 嘅衰喺个制度，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先听一节新闻，翻嚟嘅做敏感时刻。 曾经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今次疫情过后有空间再次俾台湾参与，但佢同时表示，新西兰高度重视同中国呢一个最大贸易伙伴嘅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170点，升2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42，瑞士法郎0.969，加元1.394，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65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5.13美元，卖出1,717.0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炎热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依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过好自己的人生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别爱我，如果只是敷衍我，别爱我，等我去好好过，也许自己是不会再闪躲，逃脱。别爱我，只是想着改变我。别爱我，那个并不是我。静静看着心潮落，更辽阔。自己的路由自己去开拓。别再烦我。 源自朋友的感情经历，令到雅儿想用音乐去抒发自己对离开的一些看法。如果对方已经不爱你，应该是要理智地走的，因为他觉得过好自己的人生应该要比爱情来得重要。作曲填词都是雅儿自己，编曲就是王健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郑雅儿《别爱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8分啊，翻翻嚟敏感时刻嘅直播室有茉莉啦 ，Kitty 电话旁边有敏大人 ，Hello， 系咁啊，头先咧就讲嘅一啲皇室嘅规矩，咁啊，头先就讲咗一啲字眼，可能皇室就觉得唔够优雅咧，就会唔用啦，用第二啲字代替啦，咁啊一啲称呼啦，仲有啊一啲行礼嘅礼仪啦，咁啊亦都讲到可能食饭咧，女王食完之后咧，其他人都唔准食啦，系啦，即系佢系一个标准嚟嘅，咁到到仪容外表方面又点样呢？指甲原来都有气嘅、哦，有冇留意到皇室成员嘅指甲呢？ 我净系知道慈禧啲指甲 就好长、啊， 唔戴嗰啲我嚟撩鼻，嗰时我唔知咩，我唔长嚟做乜，撩鼻屎都刮亲个鼻， 系咯，好唔方便啫。可能就系显示佢哋平时咩都唔使做咯。 系啦， 我谂 屎不掂阳春水啦。 冇错，嗱，佢哋原来咧皇室嘅指甲油咧都系有规定嘅，净系可以搽啲 nude 色，即系嗰啲裸色系列啦，又或者系。带少少好小微粉色嘅指甲油，咁原来女王英女王咧用咧就系用开某一只牌子嘅叫做 Blaze Lippers 嘅颜色，咁我上网 check 咧就系咩叫 Blaze Lippers 咧，就系、是。好似一隻奶白色，但系上面咧可能加咗，好似你当加咗一滴好浅好浅好浅嘅粉红色咁样沟埋咗啦。即系个底其实系都似系奶白嘅，但系你真系好认真咁望咧，你 feel 到少少少少粉色喺度咁样啦。咁而海德王妃咧，原来佢干脆咧就系搽透明色就算噶啦。系、 哦、 啦，即系话细致到连手指甲嘅颜色，即系你唔会见到佢大红大绿大紫咁样，即系肯定唔会 gel 甲先啦，唔会好似即系大家整到好多花里花碌咁嘅嘢先啦。咁啊， 咁唔怪之海特觉得冇自由 啊！唔系，另外嗰、那个 啊，梅根，梅根 系啦，系啦，都有可能嘅。 好中意靓噶嘛，嘛 系啦，即系唔会太过花俏嘅。好啦，咁跟住另外呢个咧，可能睇套剧即系 The Crown 嘅时候咧，亦都会发现嘅，就系皇室成员嘅结婚咧，系需要经由女王嘅同意啦。 系 啦，咁啊睇嗰套剧嘅时候，譬如啊女王个妹，即系每一次话要结婚嘅时候咧，都要知会啊女王先嘅，即系我今次又想同呢个结婚啊，你俾唔俾啊咁样。你系咪祝福我啊？咁样咁呢啲咧就系需要即系经过女王嘅同意嘅。咁、 嗯、所以我真系唔想做皇室咧。 但会有人敬仰你、 啊，想唔想啊？做拍拖都要问、 啊。系啊， 老老实实啦，你哋拍拖有冇问爸爸妈妈？ 冇， 中唔中意你个男咪咯？ 冇， 我哋 但系拍拖佢哋俾噶系咪啊？拍拖俾噶，只系唔俾你结婚啫，系嘛？ 佢唔俾啊， 系系咯， 唔系你要过佢个关咯。 佢唔系佢拍拖又耐你唔可，你即系你坐咗架皇室游艇，跟住你同人幽会啊，真系耐你唔可。但系你到时你真系要结婚啊，咁你国宴嚟噶啦嘛，你会请其他国家嘅元首啊，或者其他个国家皇帝嚟嘅时候咧，咁你就要佢俾噶啦。佢嗰阵都难过啦，记唔记得啊？英女王嘅阿叔定阿伯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就要放弃个贵族身份啊嘛。 系咯，放弃，同埋根据又唔知 Crown 做到未啊？查理斯王子之前想啊做咗噶呢集，想娶阿卡米拉噶嘛？其实就系嫲嫲咯，佢哋屋企人。 哦， 根据嗰个剧情啊，就系叫人拆散佢哋啊嘛。 哦，第三季啦，因为已经做到，应该系有讲到。我未睇到最尾，我啱啱开咗第三季啫。 第三季睇到第一集啫。 系因为佢话本身皇家嘅成员嘅结婚对象需要由女王同意咧，呢一项嘅规定其实就系源于1772年啊，系话英国嘅。 法律咧系禁止皇室成员同冇贵族血统嘅平民通婚嘅。咁、但系咧已经被修改啦，即系只要女王岌头同意咧都可以结婚。咁、所以咧平民王妃阿凯特啦，同埋梅根咧，其实都系阿女王岌咗头咁样先可以即系嫁入去皇室嘅。 我打个岔，想大家讨论下啫，只系咁英女王咪唔需要驾驶执照嘅，因为话。是啊， 唔需要驾驶啊，定系佢驾驶唔需要执照、啊？ 唔需要执照啊，因为话原来啲驾驶执照系英女王发出嚟噶嘛，咁所以佢自己系唔使噶嘛。咁、好啦，咁我想问下佢啲孙啊，佢啲仔使唔使嘅咧？ 有冇得考牌啊？ 系啦，使唔使咧？同埋如果真系有意外嘅时候，系咪英女王告佢个仔或者告个孙咧？ 呢、這个要 check check。但系如果依据呢个逻辑，我觉得佢哋系谨慎嘅，系啦，同埋特权多数都系喺女王。一个人身上，我谂其他嗰啲应该都要考牌啦。如果唔系咁样，腾腾瓜瓜冷腾，好多人都冇车牌啦。咁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喺呢个二十一世纪，点解仲会有一个人有特权嘅？ 哦，咁呢个又真系长久留落嚟， 系啊，因为佢好似话 长久留落嚟啲嘢唔一定啱噶嘛。 但系可能 其实我都唔系佢即系佢。當然佢立咗憲，不如唔好啦，即係唔好講政治，講就講翻佢啲第啲先啦。 不過呢一個咧，其實 歷史嚟嘅， 係啊，呢一個咧都唔係淨係問大人嘅問題啦。即係之前曾經即係呢套劇裏面都有反映過，現實就係都有好多人曾經咁樣問，即係你哇俾咗咁多錢個皇室啊，咁啊去到經營啊個經費啊，其實你哋做咗啲乜嘢啊？嚇，點解你哋有維持呢個特權啊？咁樣啦，咁 當然佢個特權亦都係人，即係點講？其他一啲點講咧？英國人民容許佢哋咁啦。咁但係嗰個咪就係有少少，我都唔識得講呢個係唔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啦，定係倫敦症候群？即係點解人係有一種咁熱愛皇室、咁尊重？咁佢為你做過啲咩嘢咧？其實 係，所以之前。前咪话阿菲利亲王系咪话即系我睇个 crown 啦，佢有讲话曾经都因为想令到啲人继续支持皇室，唔好即系开始好似有我哋头先嗰个疑问而唔支持皇室啦咁样，咁就拍一条好似度桥咁嘅嘢，就叫晒皇室啲成员话俾大家听，我哋平时喺皇宫里面， 我哋普通人嚟噶咋咁样， 但系失败噶嘛呢、這个 campaign 系 拍咗出嚟。 聽講都話嗰個度橋咧係英女王話唔俾即係唔俾再喺電視度播嘛，但係佢仲喺 BBC 個 archive 嘅。如果你要去睇咧，係仲係有得睇嘅，但係你要經過一個申請咯。咁、但係之所以咁嚴謹咧，就係、是、不即係人哋嘅皇室都有種 real 即係 realization 啊，佢知道即係拍完出嚟，佢都知道其實我哋始終真係唔係普通人咯。我哋以為我哋係普通人，但係人哋睇我哋嘅都係。是另外一个阶层的人。 是没错，即其实他好难噶嘛，佢本身咁离地系咪先？佢话到自己好贴地，其实都真系唔贴地噶嘛。咁啊呢个题外话啦，咁啊讲翻咧，即系譬如英女王自己一啲生活上面嘅规矩咗啲咩咧？其中一个咧就系讲佢嘅仪表方面、仪容方面啦，大家咧会好留意佢个手袋啊。即系之前咧可能都有好多嘅报道讲啊，佢嘅手袋 好衬色噶啲手袋。 系啊，好衬色，佢连啲遮都衬埋嘅。系啊，原来咧佢有一个包即系一个手袋咧，有一个牌子咧，系佢成日都唔会即系成日都更新啦，好少 即系最中意嘅 系啦，就有一个御用品牌啦，叫做咁。原来咧佢系坚持手工制作，咁同埋咧嗰个手柄个长度咧，佢咪成日勾住喺只手嗰度嘅，咁咪两只手搭住喺前面咁样交叉咁样，就勾住喺手度噶嘛。原来嗰个柄嘅长度咧，系有根据女王嘅身高而精心去到设计嘅， 即系不能够太大又不能够太少。 嗱，因为如果你嗰个手柄，你谂下，我哋女士们勾喺嗰个手，即系嗰个叫前臂嗰个位啦。咁你有时即系出去外访嘅时候，你咪会可能握下手啊，或者挥下手嘅。咁如果太长咧，咁佢定到落去咧又唔好。即系可能会拖咗去下面，唔知揈下揈下，太紧咧又会即系觉得好唔舒服啦。咁所以原来呢一个长度咧系都有精心测量过嘅。咁啊，等阿女王咧同民众去握手嘅时候咧，攞住个手袋咧都可以轻松自如。 我就系以为咧呢一个系道具嚟，我唔知原来真系佢中意同埋系真系啱佢 size 咯。 你以为里面冇嘢噶咩？ 因为我睇过有啲报道传闻话佢嗰啲手袋唔知摆去。 邊，又或者唔知點樣嘅時候，就係俾啲息怒佢身邊啲工作人員，佢要走啦，定係唔知點樣？ 哦，呢個都係真嘅， 真㗎。 不過佢就都即真係繼續用住呢個手袋嘅。佢話咧呢度咧就係 冇咗手袋，唔知點俾息怒。 係啦，打暗號嘅。如果見到女王咧換咗隻手去攞佢嘅手袋，咁就意味住佢準備要終止而家進行緊嘅對話啦。 哦， 係啦，咁你要望住佢手袋幾時咁樣由左換去右換去左咁樣。 佢如果只係隻手攰得就派第二篇， 但係如果佢打咗呢個暗號，佢幾攰都唔換啦。嗱，咁第二咧就如果佢將手袋即係打洞咁樣放上個台面嗰度咧，就代表佢準備馬上要閃人嘅啦。所有嘅活動都需要立刻結束。 佢會拍台咧，咁 唔會 攞個袋嚟， 就好優雅咁樣擺個手袋喺個台面上面。嗱，仲有原來咧。如果女王轉動佢自己手上面嗰隻結婚戒指咧，就代表佢非常需要有人幫佢結束而家好尷尬嘅對話， 啊、 就唔想再傾落去啦！救命啊，護家！ 佢係抄周潤發嘅喎，賭神 嗰隻戒指 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许正允，别为我好。 繼續同阿敏大人啦，同阿莫莉啦，就講下呢、這個皇室嘅規矩啦。咁啊，頭先聽咗少少咧，敏大人叫我，我唔想做皇室嘅人員啦，咁啊，係啊，太多嘅規矩要守啦，咁啊，好辛苦。咁、有啲咧，我又覺得幾得意嘅，關於呢個英女王啦。咁佢話咧，著女王新鞋嘅，有一個人係專係幫佢著新鞋。 嚇、即係英女王著舊鞋 嗱。因为点解咧？你知道 舒服啲啊嘛， 系啦，买咗新鞋翻嚟，佢会刮脚噶嘛。无论几靓嘅鞋都好啦，都总要有啲时间咧，去到即系适应同埋磨合嘅。 系、 咁，原来咧，边一个帮英女王着呢对鞋咧？ 佢个秘书。 首先一定同英女王只脚系一样 size 先啦，系咪先？ 灰姑娘 唔系，而家就变咗海特应该。 嗱，原来咧，海特只脚应该同英女王唔同啊嘛 size， 都起码都系揼松个踭啫，谂住。 嗱，佢原来咧就系根据女王嘅贴身裁缝兼啊密友啊 Angela Kelly 爆料咧，佢话女王喺着任何一对鞋之前咧。都是俾佢着先噶、就俾佢先试穿一阵、理由咧就系、女王根本就冇太多嘅时间将嗰对新鞋咧磨到啱脚啊，咁、而同女王嘅鞋嘅码相同嘅呢位 Angela Kelly 咧就负责着阿女王嘅新鞋，等佢啊舒服啦，啱着啦，你着啦，女王咁样嘅。咁、除咗对鞋讲究之外咧，丝袜都讲究、就唔系 丝袜都有人着， 唔系丝袜都有人着， 丝袜咧。应该丝袜都系咁样嘅，即系第一次系最靓噶。 系啊，第一次系最靓噶，你着松咗啊，或者因为太易勾烂啊。 系着第二次就比较舒服。 就算你唔勾烂咧，你洗完翻嚟都系冇第一次着嗰个感觉。 个光泽同埋嗰个柔顺系咪？嗱，佢咧就话呢个丝袜咧就唔关女王事，系女王咧中意佢新抱啊，着丝袜。咁原来女王咧成日都叮嘱呢个嘅海特王妃啦等等啦，就话 要着丝袜， 要着丝袜， 对于后生女嚟讲， 所以咧， 我而家明点解阿梅根要离 婚，再多一个证据， 系啦，梅根咧就真系唔中意着丝袜嘅，咁所以就令到女王咧就唔系咁开心啦。嗱，仲有咧，关于仪容方面啦，原来咧英女王咧随时都会准备一套黑色嘅套装噶。即系譬如佢出行咁样啦，佢都一定会戴一套黑色嘅。 呢个我听过，但系好少见到佢着黑色咯，除咗丧礼。 系啦，佢就真系以备不时之需嘅。佢话咧，即系譬如出访嘅时候咧，都会带多一套黑色嘅套装，以防咧突发嘅皇室丧礼出现。咁点解你话谂到咁灰啊？但系因为真系试过嘅，喺1952年咧，阿女王嘅爸爸乔治六世去世嘅时候咧，英女王飞翻去英国奔丧嘅时候，就系冇带到黑色嘅衣服啊，咁嗰阵时咧就只能够喺飞机上面等人嚟送套衣服过嚟，咁可能佢觉得嗰段时间即系又即系浪费咗啦，又心急如焚啦咁样，咁所以自此之后咧，佢就即系每次出访咧都会带多一套嘅黑色嘅西装，叫做套装啦，系啦。咁另外咧就讲到呢个礼帽同埋皇冠啦、大家都会留意到啊，英女王咧出席一啲场合嘅时候就戴啲好靓嘅帽啦，我哋即系譬如嗰啲银袋日咧都会系啊戴嗰啲好靓嘅帽啊，唔同嘅。咁原来咧几时戴帽同埋戴皇冠咧都系有分噶噃。女性皇室成员出席正式场合嘅时候咧，就要戴礼帽；而晚上6点之后咧，就会改戴皇冠啦，系啦，即系好似晚装咁样。咁坐低嘅时候咧，就好有礼仪咁样，双脚就微微交叉啦。咁、好啦，咁可能出席一啲晚宴啊、大型嘅场合嘅时候咧，有啲嘢都系不能够食嘅。 系 咩唔食得咧？你估？ 蒜头、 大 闸 蟹。 差唔多啦，就系带壳嘅食物，例如、 真噶。 系啦，海鲜咧，皇室成员系唔食呢啲有壳嘅食物嘅，即系海鲜，譬如嗰啲蚬啊。 因为佢唔识剥啊。 唔系， 整到佢好舐啡。 唔系，就系惊咧，即系呢啲有壳嘅食物咧，容易食物中毒啊，即系嗰啲虾啊、蟹啊，或者青口啊、扇贝啊咁嗰啲啦，同埋容易过敏。 哦。 系啦，譬如你一食完之后，好痕啊，或者啲面啊红啊，一笪笪啊咁样咧，就可能会觉得好失宜啦，咁就尽量都唔会食嘅。 系。 仲有一个游戏系唔会玩噶，你估系咩啊？呢个我觉得好得意啊。 Bad Magic。 唔系 俄罗斯轮盘， 唔会玩。 我哋三个一定玩过嘅。 Commenta 咁 local， 卖鹰捉鸡仔 系啦，唔系，系 board game 嚟嘅。 哦，我知啦，我知啦， 前乌龟。碟仙 咁有创意， 蜘蛛有嘅，你有鬼佬碟仙噶，叫 Easy Bot 啊， 唔系，系皇室成员不能够玩大富翁， 哦，点解？ 俾你估。 哦，我明点解啦， 我买咗白金航空出去嗰啲啊， 唔系啊，因为啲地全部都系佢嘅，咁我冇乜意思啊。 唔系，佢嘅解释系话呢啲暴发户嘅游戏系不能够玩嘅，唔鼓吹唔鼓励呢啲，有个系即系突然之间，哦，变咗有钱佬啦咁样，系啦，佢哋皇室成员系唔玩大富翁噶。 哦。 闭上眼睛，现实与梦境交易，从头来编写。你与我相识，才未准。若是命中否定，还是要爱过，重遇似当初。Yeah, yeah. 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继寻日拘捕两名警务人员，涉嫌同早前检获毒品的案件有关，警方再拘捕多两名，分别31和36岁的休班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同案被捕的警员人数增至4人。消息指，这四名被捕的警员属于反黑组，隶属同一队。而今晚被捕的两人分别是一名督察和一名警员。警方星期四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一间酒店房间，检获一批怀疑毒品和现金，拘捕了包括一名41岁休班警务人员。消息指他是一名警署警长。警方昨日搜查了石硖尾一个住宅单位，检获大约23公斤怀疑冰毒，怀疑同该名警员有关。警方昨晚拘捕多一名37岁休班警员，先后有四名休班警务人员涉嫌同早前检获毒品的案件有关。消息指，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发内部通告，指内部出现害群之马，亵渎执法者的神圣身份，知法犯法。尤其过去两日，有警员因为涉嫌贩毒被捕，严重打击市民对警队的信心，令警队过去努力近乎付诸流水。邓炳强说，他作为处长，对害群之马的恶行令警队蒙羞，感到愤怒。消息指，邓炳强在公告中表示，当大部分同事全心全意为社会康正时乱，同市民携手抗疫之际，内部出现害群之马，警队声誉要经年累月建立，但要将市民对警队的信心摧毁，可以在一瞬之间发生，呼吁警员以身作则，克己慎行。由网民发起晚上在多区聚集，多区都有大批警员驻守。在旺角西洋创南街，晚上近10:00，有市民在行人路期间，一批防暴警员往银行中心方向冲前，在附近店铺外截查10多人，并设立封锁线，要求采访的记者后退。在西洋菜南街的另一边，亦都有市民一字排开等候警员搜查， 警员其后向部分人发出告票。另外，警员往山东街方向推进期间，有鸡蛋从高处落下，冇打中任何人。新西兰财长罗伯特森回应是否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时，称台湾为国家。他表示，台湾在控制新型肺炎疫情扩散方面取得成功，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并暗示应该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罗伯特森在记者会上认为，台湾采取了很多成功的方法应对病毒，亦有很多专家为其他国家提供建议。他又说，台湾过去曾经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今次疫情过后有空间再次给台湾参与，但他同时表示新西兰高度重视和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24,255 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2,920 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6.55， 瑞士法郎 0.97， 加元 1.393， 人民币 7.075， 英镑对美元 1.244，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2.45 美元，卖出 1714.8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见到有人在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还可以容忍吗？如果你见到这些暴力和违法的行为，请尽快在安全的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报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我们有性情中人的环节，莫莉。 是。 是。今晚我们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会长 Anna 和我们倾偈的。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 是。又过一个礼拜了，我发现呢这个环节其实都挺多人听的。 是啊 因为呢上个礼拜我就出去画画。嗯。跟着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啦。跟着就说原来你是做敏感时刻的。嗯、我有听啊，他说是不是有个环节讲性噶咁样，可能呢一个环节都几吸引到啲朋友仔听。 系啊，再简单啲，我哋下家嘅节目同事咧，嗰日我听到咧，佢哋同阿琼三个个新环节啊嘛，佢哋背到晒我哋啲性知识啊， 系咩？ 全身嘅皮肤就系最大嘅敏感带咁，哇，真系好听噶。 咁希望多啲人听，即系有一啲性嘅知识，大家可以接收到啦，亦都希望从而帮助到大家喺性上面嘅关系啦。 嗯，冇错啊，即系呢个话题平时可能唔系好多人讲咧，最紧要咧，我哋觉得可以令佢即系比较普及化啦，大家好轻松去讲下啲健康嘅性嘅方法， 系 咁样系值得嘅。 系我哋嘅幸福嚟嘅。 系咁，所以今日 Anna 又会带一啲乜嘢嘅话题俾我哋探讨下咧？ 系啊，今日好想讲下爱的理论啦。我哋成日讲性，其实性同爱都好难分开嘅，有时吓。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好分得开。不过咧，就可能会讲少少嘅唔同嘅，即系可能啲心理学家大概都讲下，其实爱情究竟系乜嘢？当然唔会有即系绝对嘅答案，但系都好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咁样吓，有啲心理学家嘅讲法。咁比较多人去，如果一般读心理学啊，可能都好多人会讲啲教科书可能都会揀咗有一套咧，就系、叫做Steinberg 啦吓，斯坦普咁样去讲爱嘅理论，即系佢会觉得爱情三角论就好多人都成日听嘅，你哋有冇听过啊？ 爱情三角， 好似讲紧三角关 系 咁 啊？系咪有激情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好似有啲印象。 系啊，我好似还翻俾老师咁，我有啲印象，因为我记得佢哋系有讲过噶。 系啊系啊，都比较普及。不过就唔知即系市民大众多唔多听吓，咁、其实都会讲紧咧，系会有激情啊、亲密啊，同埋委即系嗰个嘅承诺咁样样吓、激情、亲密同埋承诺啦、我哋今日希望介绍两套嘅讲法，咁然后大家做一啲比较，同埋讲啲有趣嘅事，即系啲学生啲反应咁样，好嘛？咁、首先即系简单讲下咧，即系如果讲 Steinberg 讲嗰种激情、亲密同埋嘅委身，咁大家听顾名思义噶啦，激情即系。那種其实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哇成日都挂住对方啊好好那个身体的吸引很大啊同埋成日都諗住对方好窒息感啊成日都个脑成日都諗住他啊即是时刻都是諗住对方咁样的感觉。咁他就用了激情这个咁样的词语来表达。咁另外亲密感呢大家又觉得是什么东西呢 亲密感啊， 咩系亲密咧？ 即系好似感情嗰啲啊？ 系系系，即系亲密就系话，其实有时候有啲人啲拍拖都唔系话成日都激情嗰种，可能只系觉得 feel 到大家好似好有一种好强烈嘅连结感啊，然后咧真系觉得好中意对方嗰种感觉，但唔一定系话成日都好窒息咁样样嘛，但系好信任啊，好有个耐性啊，同埋可以好 tolerate， 即系忍受到大家嘅错不足咁样嗬， 即系细水长流啲嗰 种，系啊，即系又或者系一种觉得诶、我哋系一体咁样样，我哋嘅接受对方嘅唔完美咁样吓，咁啊亲密感咯系咪？咁至于委身又系。好清楚嘅系嘛，即系委身咁咪即系话啊，我哋都愿意永远都爱对方啊，或者系好有信心，大家系一路系互相投放喺大家嘅感情当中，认定对方系 partner 系个对象咁样吓，同埋咧都系好尊重对方嘅私隐，甚至乎系可以互相去协商，大家你又唔同咁，你中意印度菜，我中意日本菜，即系大家系嗰个冲突都唔会造成大家关系之间嘅不和嘅咁样吓。咁当然佢呢三款嘅。即系原则之下咧，其实佢即系可以分化，即系唔同嘅 combination 啦吓，唔同嘅组合就会变咗有八种爱啊，有冇听过啊？应该都可能听过吓，即系佢话如果三种有齐，咁就完美的爱啦。即系根据佢嚟讲吓，咁如果净系得话哦，净系得亲密感，咁好似喜欢对方咁样吓。但如果你话得亲密感加委身，咁即系哦，大家好似有伴咁啊，因为你冇咗嗰种激情啊嘛吓。咁然后咧，就有啲即系净系得。委身即是可能文化麻烦。 咁是责任咯。 哎呀即是好像空爱他觉得是没有爱又没有激情又没有亲密只是得要一起这样。咁他就很多麻烦雅格可能初个就是这样。又或者有些是呢有激情即刻就有一个委身咁就有一种即是如爱如春麻木咁样个爱嗰种吓， 好冲动， 即系闪婚啦，闪婚嗰啲系嘛，即系话我有激情，跟住就结婚就闪婚，但系就亲密感未 build 到嘅喎，咁另外有一种就迷恋啦，净系得激情嘅啫，又冇委身，又冇话即系一种亲密感，但系有得激情啊，咁另外咧就浪漫的爱咧就有激情加浪漫，但系又唔系好有委身感咁样吓，咁我就分咗。呢八种嘅爱咧，嚟去形容人世间唔同嘅爱啦，你哋听完觉得点啊？ 我即刻喺度谂，唔知道我嗰种系咩爱咧？ 系即系我当时即系同同学去分享呢一个理论嘅时候咧，或者有时喺公众场所去讲，嗰啲人即刻就会好疑惑，死啦！我嗰只系咪完美的爱咧？咁我嗰只系边种咧吓？ 其实可以转噶，Anna， 即系可能一开头嘅时候系三种都有嘅，即系啱啱新婚。分嘅时候有激情啦，有感情啦，又亦都有嗰、那个promise 喺度啦，跟住可以慢慢冇咗一样，或者慢慢冇咗两样都得噶喎。 系啊，根据时间会流变啦吓，一个人如果一生嘅爱情落去，佢话呢个阶段，就算麻生阿教都系噶，初初我哋正系啲父母之言话要结婚啫，跟住慢慢可以有爱情，亦都可以有激情吓。 可加可減機制， 係啊，其實會流變嘅嚇。咁不過咧，我哋就想講一講呢個理論之下咧，有時都有啲得意嘢，就係話啲人聽完之後就會懷疑自己，哎呀死啦！我而家同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咁嘅狀況，似乎即係呢排有啲矛盾啊、嘈啊，原來我哋根本就唔係完美的愛啊，咁我哋係咪要分手啊？即係會咁樣樣，嚇、 嗯 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情形之下咧，即係我唔知道，即係我哋大家去諗自己愛情咩嘅時候咧，有啲嘅理論講咗出嚟，佢係某種框架讓我哋參考，咁、 嗯、 就唔係話攞咗佢嚟就係量度，哇、啊！我就係完唔完美啊咁樣嚇。咁、呢個時候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有啲理論係讓我哋有啲參考嘅情形之下咧、而造成咗。当我哋听到啲专家讲之后咧，反而有啲困扰啊！即系呢个我哋并唔系想见到系咁啦，反而类似头先，起码 Kitty 好醒目就系话，有流变噶吓，起码一个数都系有流变。第二，亦都唔能够囊括一切啊，系咪啊？ 系，我觉得都系佢系真系一个参考咯，因为我谂喺唔同人嘅心目中，就算可能同一个人嘅心目中啦，喺唔同嘅时候想追求嘅嘢，都未必一定个个系想要完美的爱，即系 so call 嗰样叫做完美啦。但可能有啲人觉得完美咯。里面佢可能偏向其实觉得浪漫嗰只佢仲向往嘅，即系可能喺佢嘅年纪里面，佢唔系好想有 promise 喺度嘅，即系觉得即系一身轻啲，咁都可以嘅，我觉得。 冇错冇错，系啊，的确系有好多嘅种类咯。不过就系、是、即系我都想攞一啲，譬如话如愛嗰種咧，因為而家好多閃婚閃離啊各樣，咁可能都有機會就係話係，如果用翻我哋以前講嘅理論咧，佢可能一時之間有種激情之下咧，咁你都知道啲激情係大概幾耐話兩三個月半年至幾耐啊？記唔記得？至到一兩年咁樣冇咗噶嘛啲激情嚇。咁如果佢喺激情當下有咗之後，即刻就決定係有個 commitment 之下咧，其實當佢慢慢了解到對方，同對方又冇嗰個親密感嘅建立咧，都當然容易產生。那个拗撬或者是因为了解又分开的情形都会出现、但 是 起码这些理论其中一套的理论就让我们去看看大概自己在某个阶段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恋爱的状态给大家有 有个参照这样 好啊那我们听一首歌回来即是自己又想一想啦自己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我们一会回来继续跟 Anna 讲下这个爱的理论 好啊。好啊 从前或是今天，真相如何发现？前尘若烟，韶华像毡，全是各种修炼。红彩或是疯癫，再远观浮华星闪。谁人日子敢对物贱？围着热闹盛宴，在世间最冷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有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只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桑田总有一人挂念如情若是不浅相约如年对宴柔情若水时辰若剑难断各种思念无求动地惊天共聚互勉是世间最美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有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始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深刻 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喝彩胜仗，哭声盖掩。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 好，一首歌翻嚟啦，莫莉。咁我哋继续同 Anna 咧，就今晚讲下爱的理论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咗一个都几常听到嘅嗰个三角理论，咁啊有呢个激情啦，有一个嘅感情啦，仲有一个承诺喺度啦。 激情、亲密 啦，系啦，承诺喺度啦。咁啊，有唔同嘅配搭嘅，可以咁啊，最完美就系三样都有晒啦。 系。 咁系咪仲有其他嘅爱的理论？ 系啊，其实有好多嘅吓。咁我哋时间关系咧，试下又讲多一个。同頭先嗰個比較嚇，咁另一個人咧就係佢個姓就係 Love L O V E， 我哋之前都提過佢啊 ，Doctor Patricia 啦。咁佢其實佢係即等於係愛的博士咁啊。 佢真係姓 Love 定係啊？ 佢真係姓 Love， 佢真係姓 Love 嘅。係啊係啊，佢叫 Patricia。 我以為佢自己研究呢樣嘢改咗名。 佢叫 Doctor Patricia 啦，係啊，我哋之前講嗰啲咩可以無嘅變化，愛代入愛係幾多個月嗰啲，咁都我都係佢哋嗰本書嗰度咧係即係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啦。 男人定女人？ 佢係女性嚟嘅， 女性會有同性。 是啊，佢姓啦，佢嚟过香港噶吓，咁系啊，嚟香港都讲过 talk， 我哋都喺嗰度买咗佢嗰本书啊，咁啊，咁佢咧其实就系我哋之前所讲过，佢就话咧，爱情系三个 C， 第一咧就系chemistry 啦，第二咧即好有 feel 啊，好 chemistry 好有 feel， 第二咧就 compatibility 就好啱 key 啦，即大家夹唔夹啊？佢就冇用 intimacy， 佢用 compatibility， 即系夹唔夹到。第三就 commitment， 亦都系同 Sandberg 头先个理论一样，就系讲紧我系咪爱你天长地久咁样吓，即系卫生。咁所以咧，即系呢两个人咧，就都系讲三个条件吓。咁其实 passion 咧，即系头先嗰位嘅激情，同阿 love 所讲嘅 chemistry 系基本上系一个意思。 系啊， 点解你有激情咪？因为你好有 chemistry， 好有 feel， 系一个 genetically 咧，可能你两个嗰啲 hormone 特别夹啊，喂，即系嗰啲 genes 令到大家特别劲咧。以前讲过话闻啲味都唔中意闻，但嗰个咧，佢咪就系讲呢种就系话可能系即系对方嗰个嘅即基因你感应得到对方嗰种感觉，你觉得系同佢有 feel 啲嘅。好啦，咁其实呢个嘢都会造成激情嘅感觉啦。咁第二就系一个亲密同埋啱唔啱 key， 你哋觉得有冇分别啊？好亲密同埋好啱 key 有冇唔同嘅咧吓？佢哋呢两个人讲。 都我谂系咪可以诠释到差唔多噶？即系佢啱 key， 即系佢哋可以分享好多嘢，或者佢互相支持啊、理解咁样啦。咁咪会有嗰种亲密感咯。 我反而觉得唔啱 key 喎，可以 系啊， 唔啱 key 都亲密。嗱，因为你谂下屋企人，你可能同阿妈嘅关系唔啱 key， 但你同佢关系系亲密噶。 系啊，你真系好啊！我哋就想系啊，其实佢哋两个真系好微妙，大家都有三个条件，但系讲起上嚟有啲唔同嘅就系咧。事实上有好多夫妇，佢觉得根本我哋就唔啱 key 噶，佢就中意打羽毛球，我根本就中意就系游水嘅啫。但佢哋可以好亲密嘅，系嘛？咁所以三个就强调亲唔亲密咁，但系咧 Chella 就话用啱唔啱 key 好啦。佢哋两个各自可以有唔同嘅兴趣，和而不同又好。总之大家好唔同咧，但系可以好啱 key， 即系可以好啱 key 嘅，隔得嚟啦，系嘛？隔得嚟，咁但系咧又唔同啊，亲唔亲密，各样嘢一唔一样嗰个意思咁样吓。咁有少少唔同， 即系佢可以啱 key， 但系唔亲密。 系，即系佢唔系啱 key 唔亲密，而系大家描述紧唔同嘅嘢咯。我就讲紧你啱唔啱 key， 但系你系咪真系完全好亲密，大家咩都 都一樣咁樣樣咧，又唔一定係，不過佢哋又有啲相似，有啲唔同咯。咁然後 commitment 就應該一樣啦，大家都係天長地久咁樣嚇。咁但係咧，佢哋兩個最大嘅唔同咧，都唔係淨係呢一個話三個條件嘅 issue， 而係咧，當我哋同人分享嘅時候咧，頭先我哋不斷都掛喺口邊就話，哇，我係咪完美的愛啊？咁樣佢講嚇。咁但係咧 ，Tara 就唔強調完唔完美，即係唔會話你點樣 combine 埋有齊三樣都好勁咧，幾多分咁你就完美的愛啦。即係佢唔會用呢個框架去度我哋完唔完美的愛咯。佢通常點樣做？佢直情每一個 component 咧，即係三個 C 分別都有一個問卷嘅。咁啲夫婦咧，因為佢係美國好出名嘅即係婚姻輔導員啦，夫婦一去到佢嗰度咧，就逐條咧。三個 factor 都去填啲文件，然後度到阿老婆老公你 chemistry， 即係嗰個化學作用好有 feel 個感覺強唔強，要幾多分？老公你啱唔啱 key 注重幾多？然後咧 commitment 注重幾多？睇下你哋兩個 combination 係點樣，然後大家要傾出嚟咯。咁佢就唔會話一定係點樣咧？你攞曬大家都要200分咧，咁先叫做你哋先可以繼續呢個婚姻輔導啊，定係好夫婦啊，模範夫婦，完全唔係。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係我哋都要知道，無論聽到幾多種嘅理論之後，其实真正的爱情方程式呢，其实真的要那两个人在私人空间里面，还有用他们自己的智慧透过生活的那个的 context 的情景脉络去让两个人去创造出来咯。但是理论当然有些参考作用，还有都当然知道身体荷尔蒙各样各样的变化引致你的爱的感觉是怎样，但我觉得生活的素材日常生活的经历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咁至於係咪仲有第三個嘅理論？ 有啊，咁當然都係有啦。咁其實都即係有唔同嘅即係心理學家都會講唔同嘅嘢啦。咁有一位都會出名喎，弗洛姆好出名嘅書就叫《愛的藝術》，好薄嘅一本書嚇。咁佢又強調咗咧嗰種要對對方愛唔愛，就係講緊關懷、責任、尊重同埋認識對方啊，呢四個條件佢就特別強調嘅喎。 係 啊，咁對佢嚟講，佢就成日都強調咧，我係咪當對方係佢作為佢自己咁樣去存在，就唔會話，哎，我同我拍拖之後咧，你一定要剪呢種頭髮，同我拍拖之後你一定要著呢種衫。咁我哋好多性治療嘅個案咧，嚟到身邊就會話咧，個老婆就喊到不得了，就係話咧，個老公成日要佢著裙，但佢又中意著褲。佢已經好靚女噶啦，生咗幾個仔女都好靚，但係咧老公覺得你要同我出場面嘅時候咧。你可不可以穿得 lady 一点，可能在商界有很多波场怎样，但他做不到呢，他觉得很痛苦，性生活都受影响，因为觉得老公不爱他，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回我自己，但老公又有一套的尺度给他，就你为什么为了爱我不可以为我而变得入群呢， 到底是谁走谁 是呢，是啦是啦，你想象不到这些這情形都可以造成一种呢性生活的障碍， 我觉得呢最后那个词即係我覺得切合我自己嘅愛的理論多啲，因為其實除咗大家愛對方之外咧，都要互相關懷對方，因為你要關心對方，俾對方感受到你嘅愛意之餘咧，亦都要尊重對方，因為有時你愛一個人嘅時候，就證明你要包容埋人哋嘅嘢，或者你要體諒人哋嘅嘢噶嘛。咁冇理由我係一個唔食牛嘅人，咁你就逼我揀，要我強迫我食牛嘅，先至代表愛你嘅咁樣噶嘛。咁你愛我嘅話，你應該尊重埋我嘅諗法咯。所以我掰第三個理論多啲，你掰第三個， 係啊，佢最解放啲嚇，讓人更加係有一個自主性，都可以愛得更加精彩啊！ 我諗其實可唔可以將三個 combine 埋一齊嚟用嘅咧 ，Anna？ 絕對可以啦， 好難 嘅喎，唔係真係嘅。其實咧，嗰啲理論都只係某一種框架。如果我哋只係將啲理論咧嚟限制自己，等於將自己擺咗喺一個嘅即係監獄入邊，呢啲就係我哋嘅框架啦。我哋其實攞到啲知識要學張無忌咁樣咧，忘記啲知識。但你要知道少少，但就唔好幫佢作為一個死板嘅框架框住自己咯嚇。咁我相信兩個人咧係一齊可以協商到一種屬於自己愛嘅方法，同埋感受到點樣先至係屬於幸福嘅愛啊咁樣。 咁希望即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啦，即係大家會更加即係珍惜身邊人嘅時候咧，都我哋又留意一下，即係今日學到嘅呢個愛的理論、愛的框架啦。咁啊，發現原來我哋爭緊啲乜嘢嘅，睇下可唔可以。努力啲去再补救，或者努力啲去改进，咁样咁继续同自己心爱嘅人幸福咁样喺埋一齐啦。 冇错， 好，多谢大家。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过。 好，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身边的你有多好，用文。